慢慢的习惯，慢慢的闭上，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。谁在你身边，像戒不掉的瘾，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妄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喜欢，只要没有人突然故意戳穿。你用你倔强的姿态掩饰你的无奈，推不开的虚伪和依赖，你做着颠倒的梦，昼夜不愿离开。我想睁着眼的人最难醒来，爱上这感觉，这不自感，飞起来总比走路快。慢慢的习惯，慢慢的闭上，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。也曾害怕寂寥，有天会被戳穿，就像害怕拥有。会消散，可要保持姿态，要继续忍耐，要把一切虚伪都归于爱。你用你倔强的姿态掩饰你的无奈，推不开的虚伪和依赖，你做着颠倒的梦，昼夜不愿。我想睁着眼的人最难醒来。昼夜